晨开始为这座城市的整洁忙碌着。请记住，当你随手把一张纸片扔在脚下，你扔掉的不是纸片，而是文明。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摊中奖快，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000000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，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， 55集。庄尚健几乎绝望地抬头看着被封住的石洞，叹息着说：“唉，又是一处机关暗道。”元芳大叫：“秦师兄，我们被困在里面了，我们得想办法出去啊！”秦科点点头，环顾四周，石壁坚硬，唯一能出去的出路，恐怕只有那洞顶。他把石枚交给元芳，然后运气纵身，想要飞到石洞顶端去。到达半空时，他突然感觉头上有股强劲的气波压住了自己上身的身体，只好被迫放弃，无奈地掉了下来。叶金红见状连忙说：“秦师兄，让我试试看。”说完飞身纵了上去，只见他身段轻巧，宛如乳燕叠云而上，不如秦科那般鲁莽的一气呵成，而是在每次叠云而上时突然加大力度，这样几下已经冲破气波的阻力到达洞顶。当他伸手要触动那洞顶机关，那洞顶忽然开始旋转，只见那些铁质的顶棚突然变成6块，向四周缩回。就在一瞬间，那洞顶上居然出现了一片星空，而星空上轮流转动着不同的星系，宛如一个迷宫错杂的图阵。金红，快下来！慕容雪感觉不妙，突然冲他大叫。只见那星系洞顶突然开始旋转起来，有些流动的星星身上突然折射出强烈的光芒来，令叶金红双目不能直视。那些光芒形成的光束犹如一股股强而有力的无形剑气向四周袭来，光束所击中的地方突然被钻成一个小洞，倘若被这流星光束不小心打在身上，必定会入骨见血。叶金红被光束强烈的光芒刺中双眼，一时不能视物，身体只能无端坠落。幸而慕容雪及时发现，前来搭救。只见慕容雪迅速飞身上去，抱住他坠落的身体。等二人顺利着落，大家才松了口气。秦可仰头看着这洞顶上奇妙的星系机关，突然又被6块铁块包裹住，洞府内又恢复原来的黑暗。他不由暗叹，没想到夏侯失踪居然这么厉害，懂得运用这五行八卦之术。庄尚健点点头，不仅如此，他的道行已经炉火纯青，看来我们很难从这星系洞府内逃出去，就算能侥幸逃出去，也未必能破得了那十二星宿阵法。见师父如此沮丧，元芳心知此事凶多吉少，不由有些失落地看着昏睡过去的小师妹庄梦蝶，摇头说：“难道我们真的要死在这儿？”他说完，又看向一边的慕容雪和叶金红。慕容手下，叶姑娘，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带我们出去啊！叶金红点点头， 反委员方不要着急，然后举目望着洞顶上的星系机关，又看了看慕容雪，问：“我们能不能用余荒剑试试看？”慕容雪摇摇头：“余荒剑威力无比，洞府的范围这么小，单单是他使出来的剑气，就足以震伤我们。”只见慕容雪双目凝视着洞顶上的机关，暗自琢磨着破解之法。然而这机关布阵如此精妙，是他一时之间也破解不了的。慕容雪想破解之法，叶惊鸿打坐调息，而秦柯则为装上剑运功逼毒。就这样又过了一夜，北冥秋红和霍神山庄的人马马不停蹄地向夏侯家赶去。这一路上霍庄主倒是客气有礼，那霍夫人也不时嘘寒问暖地派人送些糕点食物来。虽然她一介女流，不宜正面与北冥秋红接触，但一路上的观察看来，此人颇有心计。北冥秋红一直认为霍庄主身后有高人指点，看来这霍夫人就是那位身后高人无疑了。一路上叶琳琅不解地问：“公主，我们真的要帮助霍神山庄去对付慕容雪他们吗？”其实他的心底更担心的是北冥秋红又要和叶惊鸿碰面，这才是令他真正担心的事情。北冥秋红笑笑：“哼哼，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，我没有理由拒绝他们。 可是公主，我觉得这霍庄主似乎是在利用我们。”“ 哼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半都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。琳琅，你觉得霍庄主这个人如何？” 琳琅觉得此人非常厉害，不可小看。 北冥秋红摇头笑笑：“你错了，不可小看的不是霍庄主，而是他身边的那位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霍神山庄真正的主人应该是那位霍夫人才对。也文弱亲亲，不懂武功，何来厉害可言？”“ 我倒不觉得他有多厉害，一路上倒是见他暗处向你师妹，好不要脸。”“ 女人的本色本来就是一种致命的武器，难道琳琅你施展的摄魂术不正是如此吗？你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女人，她可不简单。”叶琳琅对北冥秋红说的话半信半疑，她倒是提防霍夫人的美色，过于防范她的谋略。他就不信一个不会武功的妖精能厉害到什么程度。那霍夫人确实不简单，他见北冥秋红一路上由叶琳琅陪伴，为了避免叶琳琅徒增敌意，无端惹来麻烦，一路上都没有和北冥秋红正面接触。这一日他寻了个理由，让霍庄主前去请北冥秋红单独前来赴约。那北冥秋红见对方让自己单独赴约，内力已猜测到几分，只是不动声色地随侍女小河前去。房间内果然没有霍庄主，只见那霍夫人一个人端坐在案前，待客的桌上已经放满了美酒佳肴。霍夫人浅浅一笑，宛若水中莲花初放，柔声说：“ 哼哼，北冥大人，小柔为大人做了一首曲子，冒昧请大人前来聆听，不知大人是否愿意稍坐片刻？” 话语间手中琴弦已经拨动几声，宛如游鱼戏水，浅浅而过：“佳人美曲，自当奉陪。”北冥秋红不多说什么，就着桌前坐了下来，举手倒酒喝酒，毫不犹豫。那霍夫人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， 小盒子是知趣的退了出去。房间内只留下霍夫人和北冥秋红，那霍夫人双手如兰，熟练地拨动着琴弦，琴声如风中丝竹，又似早春细雨拍打在蕉叶上，时而温文儒雅，时而如高山流水。霍夫人的琴艺果然是厉害，堪称为一个绝字来形容。这绝色的女子弹奏绝色的音律，本意就是世间少有的一桩享受。听着琴声一阵阵悦人心扉的传入耳中，他笑笑，许久没有听过曲子了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一曲过罢，霍夫人款款起身向他走来，依在他身边坐下，然后替他斟满一杯酒水，低声问他， 大人觉得小柔的曲子可好？ 好极了。他接过他细心斟满递来的酒杯说，霍夫人温柔一笑，然后看着他说， 大人不想知道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吗？ 他喝下那杯酒，然后若有所思似的问他，那么敢问夫人，此曲叫什么名字呢？霍夫人抿嘴一笑，一双眼睛含情默默地看着他说， 此曲本是为大人所作，曲名江山。 江山？北冥秋红若有所思地想着霍夫人的话，不知夫人为何要为我做这首曲子呢？霍夫人亲身投入他的怀中，悠悠地说， 请大人叫我小柔。 北冥秋红淡淡地摇摇头，我怎能直呼夫人的名字呢？霍夫人仿佛一朵软弱无骨的花蕾，温柔地躺在他怀里，一阵人诱人的芳香向他袭来，只觉怀里抱着的乃是一场温暖的春风，世间上最放荡的温柔。 小柔一生最敬仰的便是像大人这样的英雄，所谓英雄配江山，美人爱英雄，大人可知小柔的心意？ 这女人实在是妩媚而不落俗，这柔情实在令人销魂而致命。不过北冥秋红此刻没有动她，因为她知道这不是一场简单的交易，这个女人心中所想也绝不是一息风流而已。在北冥秋红眼里，和一个算计自己的女人共赴巫山，实在是件扫兴的事。相互利用的情欲始终是令他提不起兴致的事情，他可不希望有朝一日变成一个女人手中的玩物。哪怕这个女人在自己面前表现得有多美，多么令人销魂。北冥秋红伸手握住他要抚摸自己脸颊的手，然后用另一只手将他扶起，吝啬地看着他说，夫人是个聪明人，不惜和我玩这种男女之间的游戏。霍夫人果然有些诧异，北冥秋红居然不吃他这一套。他和夏侯失踪一样，是个眼里只有江山的人，一个一心只为自己而活的自私男人吗？不，他们绝对不同。因为夏侯失踪无论如何也不会拒绝自己，而他却拒绝了自己的美色。他冷冷一笑，倒也未尝没有料到如此。当初以为北冥秋红身边有个貌美天仙的叶琳琅，对付他自然是要用美人计了，却不料他并非泛泛之辈，不像一般男人那般愚蠢，在每次欲望面前就会迷失方向。不仅如此，他更有着强大的自控能力，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让他所不知道的是， 眼前这个男人是个能为了云皇帝国的重建而牺牲自己情爱的人，他甚至可以压制住内心对另一个人的爱慕和渴望，更何况是这区区肉体上的短暂交欢。霍夫人举酒自饮了一杯，然后笑着看他，良久良久。他第一次发现有男人在看他的时候是在看个真正的对手，而不是诱惑人心的美丽女人。他忽然找到了一些被人尊重的感觉，在他的眼里，他不再是那放纵美色的轻浮女人，更不是一个只能臣服于男人的弱者，而是一个可以同桌相对、共谋大计的对手。无论如何，北冥秋红给了他身为对手该有的尊重。他突然感觉心胸一阵宽广，似乎从没有人能这么的了解过他。他身边的男人一个个都在算计他，当然他也在算计他们。当他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，他们的眼里都是放着光芒的。对于一个宠爱自己容颜的女人来说，这应该是件令人感到高兴的事情，但他不一样。他明白他的美貌和婀娜的身躯只是男人们欲望的寄托，他不甘心只是这样，他有自己心中的理想，一些绝不亚于男人的雄才伟略，而不只是一点点小小伎俩的施展。北冥秋红不接他粥，此时的霍夫人已经没有了退路，卸下了女人的这层身份，她在北冥秋红眼前已然成为了一个野心勃勃之人。哪怕她有着柔弱外表的伪装，依旧无法掩饰她内心背后的野心。她知道她此时只能哭，只能用一个女人最柔软也是最后的伎俩来博得她的同情，亦或者他可以放自己一马。北冥秋红深知，这样的人即便是个女人都是不可小看的对手，也是不能轻视的敌人。有时候看似弱者的人其实是个真正的强者。当你的敌人不再看你像个女人且对你怜香惜玉的时候，你就要担心，担心他什么时候舍得对你下毒手，要了你矫情的小命。霍夫人眼中的泪水如同风中飘落的花，摇摇欲坠，点点滴滴通透而销魂地跌落在她优美的锁骨上。两个人如此沉默对视，似乎是一场极为漫长的对决。虽然没有刀锋相见，虽然不见血光，但背后暗藏的杀机却是致命的。只见他突然伸出手来，慢慢地靠近他的身体，无情手掌握住他纤细柔弱的颈子。他的肌肤是那么的细腻，体温伴随着颈内血液的温柔跳动，宛如一把悬在他手中的刀一般。通过他的手掌，他能感觉到他的身体隐约颤抖，他的双眼却是淡定从容的，依旧泪眼朦胧地看着自己。北冥秋红知道他在向自己示弱，祈求自己能够放过他一马。他一笑，也不想赶尽杀绝，毕竟他还不屑意对一个女人下手。他握在他颈上的手掌开始慢慢松开，手掌温柔地滑向他的锁骨，用手指替他抹去锁骨上的冷泪，淡淡地说：夫人，天下的男人不都是一样的，你不该小看我，更加不该小看自己，因为没人能小看你。最后这句话似乎是在对他的一种安慰。他泪光闪烁地看着眼前的男人，不知道他的心里想着什么。 他不按他的套路出招，是敌人吗？但为什么要说出这样抚慰人心的话？是情人吗？但他们又给予他情人的待遇，或者他有着更为厉害的手段，那就是让自己的敌人爱上自己，最终成为自己的俘虏。想到这儿，霍夫人不由心中一惊，全身都感觉到莫名的冰冷，这比杀了他更令他感到畏惧。北冥秋红冷冷一笑，然后起身离开。此刻他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个人来，不是霍夫人，也不是叶灵郎，而是叶惊鸿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 这昨日的伤痛，冷冷的风不再有往日的温柔，失去的爱是否还能够再拥有？那漫长路谁能告诉我，究竟会有多少错，何处是最终的拘留？在雨中对我说，今生今世相守。曾经在风中对我说，永远不离开我。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，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，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？这昨日的伤痛，冷冷的风不再有往日的温柔，失去的爱是否还能够再拥有？漫漫长路谁能告诉我，究竟会有多少错，何处是我最终的拘留？曾经在雨中对我说，今生今世相守。曾经在风中对我说，永远不离开我。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，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，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？多少爱恨

56集。他告诉自己，不能爱他，就要放他自由，让他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或许，对于所有的女人，他都同样无情，唯独这个女人，他肯放手。他希望她是幸福快乐的。如今这么做，他快乐吗？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，他不能表达他的心意，他不能自私地要求他留在自己身边，不能嫉妒，不能憎恨，不能去伤心，不能哭泣，不能回头。如果还有想念这种东西在他身体里蔓延，他开始发觉这种力量人如大树的根，强大的开始想要撑破他的意志。你愿随我而去吗？他轻声问他。那是他第一眼见到他初入红尘与世无争的昭华，身上是被鲜血染红的白色衣襟，一双空洞无神的大眼睛，绝望的令人心痛，站得笔直的身躯却是颤抖的在害怕，孤独而瘦小的身影却散发出异常的坚韧。在那战争尸骨遍野的沙场上，他就在他身边，他骑在马背上不能自拔地围绕着他转，一颗心仿佛要跳出来一般，看着他的眼睛，直视他的心灵。耳边的杀戮声渐渐消失而去，红尘中唯独是他，全脑海全身心都被他牵动着，令他的视线无法离开他。他伸出了手去，心里想着你愿随我而去吗，但嘴里却说跟我走。是害怕拒绝，害怕失去吗？那么强烈的想要把他带走，那么强烈的想要留住他，希望他不是一片浮云，不是生命之中的过眼云烟。所有的感情宛如暗夜里的潮汐，汹涌的无法停止的，却被人深深的深深的埋在了心底。为了破解星系机关，诺龙学冒险又上了一次洞顶。这一次他借着龙鱼眼在暗处发出的光芒，隐隐约约看到洞顶的铁块居然刻着字，难道这些字就是用来破解机关的？当慕容雪下来后，众人忙围住他问，可有找到打开机关的办法？他摇摇头。洞顶上光滑无比，除了六块铁块再无其他，不过我发现那些铁块上居然刻着一些文字。庄上将连忙问他，好，都是些什么文字？他摇摇头，若有所思地说，是些无法连接成句的文字，又似乎只是一些单独的字体，看不出有什么联系。叶金轰天丸连忙说，难道那些文字就是用来打开机关的？他点点头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这些字没有关联，不知道其中哪些字是用来打开机关的，倘若猜得不对，只怕又会打开铁块后的星系机关。元芳连忙说，会不会是东南西北之类的？此刻已经苏醒过来的庄猛蝶也点点头说，沈师兄说得对，要不然就是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。秦科也点点头说，既然选择的是星系机关，你们说会不会和星宿有关的？28星宿四方各占七宿，解除机关的秘密一定就在这28星宿里面。大家觉得越来越有了希望，开始纷纷猜测着打开机关的是哪几个字。叶金红突然不语，慕容雪见他沉默不语，便问他，金红你是怎么想的呢？ 叶金红皱了皱眉头说，其实我一直奇怪，如果是按照星宿来布阵，为何之前的十二星宿机关中只用了24宿，而不是28宿？既然夏侯家的机关没按常规，那他的破解之法又怎么可能是用4象或者5行来破解呢？更何况星宿机关用和星宿有关的字来破解，这是人人都能想到的，夏侯始终不会这么办吧。他点点头，他的意思就是越可能想到的越不可能对。想来叶金红所说非虚，既然夏侯家能把牢房建在大厅下，他的星宿机关也自然不会按常规的5行8卦解法来解了。他皱起眉头，隐约觉得有些不对，又闭上双眼，暗自回想刚才所见洞顶的字来，所有的字都似乎没有联系。既然不可能是按常规的办法来将它们排列，那么除去5行8卦和星宿有关的那几个字，剩下的字当中会有什么联系吗？一定是有某种关联的，夏侯家的家训，又或者是某些重要的话。简慕容雪仿佛入境一般在沉思，默默地在脑海里排列着各种解法，大家都安静下来，耐心地等待着他。不一会儿，慕容雪突然睁开了双眼，然后双眼放光，冷冷地对大家一笑说，哼，我想我知道那几个字是什么了。 真的吗？ 嗯。他点点头，大家又惊又喜，拭目以待地看着他。只见他果断地飞身纵上洞顶，再次掏出怀里的龙鱼眼照亮了洞顶，然后目不转睛地看着头顶上的机关文字，忽然伸出手去冲着上面的字点去。他点中的第一个字居然是个长字，只见洞内的铁片丝毫没有反应，但也没有再度出现星系机关来，这下就更加证明他心底的想法。只见他又毫不犹豫地点了之后的几个字，最后这些字便组成了成列敌香的解阵秘诀。众望所归，那洞府上的6块铁块被缓缓打开，这一次没有出现星系机关，而是一片蔚蓝的天空。解开了，大家抱拳惊叹，一一跟随慕容雪从洞内冲了出去。逃离星系洞府的6人再度重见光明，然而等在他们面前的还有那2个12星宿阵法，这一次不知他们要如何破解。12星宿阵法，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围绕在他们身边的12星宿阵法。此刻在阵法外的夏侯家重兵已经围了上来，这一次围攻的不仅有夏侯家的，还有那火神山庄的人。然而最令大家惊讶的还是北冥秋红的出现。真没想到你们既然能够从洞府内逃出来。夏侯云城冷冷一笑，然后对身边的北冥秋红说，幸亏北冥大人你早到一步，不然我们还恐怕镇压不下他们。一旁的夏侯云烈不服气地说，大哥你何必灭自己威风，这12星宿阵法他们是绝对逃不出去的。云荒四老见夏侯云烈如此不知天高地厚，本想出手教训一下，却被一旁北冥青红用手挡住。北冥青红并没有理会他们兄弟2人的争执，此刻在他心里想的只是尽快夺到那把云荒帝国。慕容雪，快交出云荒剑来。 慕容雪冷冷一笑，拔出手中的云荒剑说：哼，有本事你就来夺回去。北冥秋红似乎被激怒了，真的起身准备跳入十二星宿阵法内，却不料那阵法实在诡异，他本身也无法入内去。一旁的叶琳琅不由大吃一惊，没想到连北冥秋红的实力都无法进入那十二星宿阵法内，看来那夏侯云烈所言非虚。那夏侯云烈站在一旁冷眼看着，突然仰头哈哈大笑：大哥，我看你找来的帮手也不怎么样嘛，我早说过十二星宿阵法的厉害了，这可是爹他费尽毕生心血建的，谁都不可能破解的。夏侯云城连忙冲北冥秋红说：北冥大人，此阵法破解之法只有我爹一人知晓，甚至连我们都不知道，你不用再费力气了，我们不如放箭进去射死他们。北冥秋红冷冷一笑，点头说：好，慕容雪，我看你有多大本事，放箭。夏侯云城一声喝令下，众人一一放出冷箭，射入十二星宿阵法内。阵内的人一时之间也无法逃出阵去，唯有拨出身上兵器分别抵挡射来的密箭。北冥秋红虽然知道这些密箭是无法入得慕容雪的身，但暂时挫挫他的锐气也是好的。慕容雪手中挥舞着云荒剑，替大家挡下射过来的密箭，心中却是抓紧时间想着破阵之法。叶金红依偎在他身边受他保护，看着他挥舞的云荒剑问他：刚才你是怎么破解星系机关的？长烈敌香，破阵秘诀从慕容雪口中一字字吐出，叶金红心中却是一阵伤感。他知道这四个字代表的就是夏侯云城、夏侯云烈、夏侯云迪、夏侯云香四人的名字，然而却没有慕容雪。这证明在夏侯世宗的眼里根本没有他这个儿子，这对慕容雪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残酷。十二星宿的破阵之法会不会和这有关？叶金红连忙止住思绪问他，他也不忍再继续想下去，为何夏侯家要对他这么残酷？他只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陌生人嘛，似乎当他从不存在过。虽然慕容雪手上挥舞着云荒剑，借助云荒剑的剑气来阻挡射过来的密箭，但目光却朝四周环顾着，他想不到任何一个能破解这精妙阵法的方法。这些实质的灯柱没有一个文字，又怎么能用同样的秘诀来破阵呢？那些实质灯柱看似简单粗略，但排出阵法后的威力却相当强大，令他们无法靠近，就连云荒剑的威力也无法破解形而星宿阵法营造出来的结界。灯柱上没有半个文字，只有那些用来点灯的石洞，阵法移动上也没有任何规律可言，他看不出来有任何破绽。难道真如夏侯云烈所说，这是个无法破解的阵法吗？再这样下去，他们只会成为瓮中之鳖，白白耗尽了气力，这样北冥秋红就更容易对付自己了。倘若此刻退回星系洞府内也是同样危险，如此进退无路，叫他该如何是好？这边一场恶斗不断，而另一边夏侯世宗的屋内，霍夫人轻轻推门进入，床榻上躺着的人正是卧病不起的夏侯世宗。 看着他宛如一具风烛残年的尸体，他觉得真是可笑。夏侯世宗这个曾经叱咤武林、手段毒辣的厉害人物，如今却拜他所赐，昏迷的卧床不起。他看着他此刻的模样，心里是万分的开心，情不自禁地笑着说道： 夏侯世宗啊，夏侯世宗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现在怎么会光躺在床上装病夫啊？怎么样，被儿子背叛的滋味不好受吧？ 躺在床上的夏侯世宗眼角忽然流出一滴浊泪来，那霍夫人冷冷一笑，用手指擦下那滴眼泪，然后无情地弹出指尖。他知道昏睡不起的夏侯世宗是能够听到他的这番话的，他等的就是这天，要他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要他受尽他的侮辱，把欠他的一一还回来。他最看不惯的就是像他这种自以为是的人。 哼哼，心痛了吧？我就是要留你一条狗命，让你一辈子被我踩在脚下。现在的天下已经不是你的了，夏侯世宗，你老了，你的儿子个个都想踩着你这把老骨头上位，他们早就盼你死了。你大儿子夏侯云昌是这样，二儿子夏侯云烈也是这样。哈哈哈哈哈哈哈哈。 此刻躺在床上的夏侯世宗有话不能说，有气不能发，只能紧咬着牙关，在心里痛恨着这个蛇蝎女人，却无奈今天自己会走到这步田地来。以前真是小看了这个女人，以为她只不过是自己的一件玩物，原来她本身就是一件致命的武器，这些年早该杀了她。 怎么，你不服气呢？正所谓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这可是你教我的。 霍夫人冷冷一笑，然后看着身边的小何说： 哼，让他清醒清醒，看清楚谁才是最后的赢家。 是。小何冷冷一笑，然后从怀里掏出一枚银针来，深深地扎入夏侯世宗的脑袋上，让他暂时恢复意识，清醒过来。夏侯世宗睁开愤怒的双眼，恨不得将眼前的霍夫人一口咬死，但任凭他再怎么挣扎，仍旧全身无力，宛如沉在棉花之上，动弹不得。他咬牙切齿地看着霍夫人： 贱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 霍夫人哈哈一笑，然后用带有杀气的目光盯着他说： 跟我斗，你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，就算救得活也武功尽失，只会沦落为江湖中的笑柄。要怪就怪你的儿子吧，夏侯云城为了夺你夏侯家主的位置，不惜出卖了你，而你的二儿子更是无耻，居然窥伺福云宫公主的位置，不仅把福云公主和她女儿掳劫过来，还把他们困在十二星球阵法内。外面的打斗声你应该听得很清楚，想来你们父子都是同样可耻的人，真是有其父就有其子啊，如此不吃廉耻，所作所为可真是令江湖人耻笑啊。 贱人，贱人，我要杀了你。 真是可笑，你现在还大言不惭地认为你有能力杀了我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